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二环小街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其实今天不想用 Hello 的方式来开场， 为什么？ 今天想用另外一种方式，巴拉巴拉巴拉蹦，巴拉巴拉蹦， 蹦巴拉巴拉巴拉蹦，巴拉巴拉蹦蹦。 对，就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坐在我旁边的又换人了。 对 ，Good afternoon， 各位，我是郭鹏。 对，每次你来到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尤其跟我在相约晚间对话的时候， 对， 我就特别想跟你说，送上一首歌曲给你。 啊，是什么？ 就张惠妹的这首《巴拉巴拉巴拉蹦》日出了 啊。好，那我们先来今天来到今天的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是总会感觉啊，就是这个傍晚的时间和日出相遇的感觉。 你刚才这段解说之后，再配着它底下的这段电乐 BGM， 然后有一种马上要听印度蛇舞的感觉，有没有啊？ 所以呢，这个 Goodbye Work 特别为你准备的，来自张惠妹的日出。当然呢，今天老白也会在首创奥莱的现场，所以在稍后的一个小时，大家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他在现场进行白给100块。所以如果恰巧你也在附近的话呢，可以去过去跟大家打个招呼，顺便可以关注一下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白杰白杰白杰。 要爆炸的感觉是吧？ 我要感谢你， 怎么了， 艾哥？因为你送了我一首这么能量的单曲。其实你知道我今天的心情不是特别高兴 啊， 因为我以为早晨九点之后我应该就是一天来迎来一天的假期嘛。 是。 然后在 Good Afternoon 的这个时段当中，还要跟大家来 Say Goodbye 或者 Say Hello，对我来说其实是有点困倦的事情了。 就工作量感觉是有点大的，是不是？ 对啊。 但是这首歌曲也是正能量满满的一首歌， 就给你 power 嘛，给你就是他另外一首歌曲的歌名很容易解释我现在的心情。Come on。他们给我感觉对不对哈、 啊、好了，正式打一声招呼。 Hello， 我是艾科。 Hello， 我是郭鹏。 刚才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问候说老白今天不在吗？其实老白今天也在，也算是在我们的直播间会出现啊。 对， 因为他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隔空对话。所以如果有在首创爱来附近的朋友，现在可以能抓紧时间驾车去往现场。 对， 因为在稍后的一个小时大家可以听到白洁在大家的现场和大家一起玩这个白给百块。 是， 当然还有很多的互动环节，据说是还有什么接歌啊，乱七八糟的。 就反正现场有很多的好玩的小游戏了。你平常在这个娱乐最王牌当中能够听到的游戏，现场可能都会看到，对不对啊？ 对，当然我们还要关注另外一件好事，就是关于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呢的初赛已经在上个周末开赛了，而且200余名华语主持人才已经落地赛场，而且现场的比拼和才艺、专业技能，相信老白已经都帮我们瞩目了。 是，现场的北京电台的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以及北京电台的知名主持人是坐镇评委席，包括老白了哈，全面的去考察一下选手的职业素养，顺便的是挖掘一下他们的潜力。初赛的最后一场落地赛事呢，将于4月21号来举行。包括呢大赛的音视频的评审工作也将在本周展开，所以呢初赛晋级的名单将在这个月底来揭晓。您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了解一下大赛的活动详情了哈。 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的全益生菌发酵酸奶。 哎，是的，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成为你的同事。 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种，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心就像 有朋友说，艾科每次老白不在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你发自肺腑、抑制不住的开心。 我也发现了， 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吗？ 对呀、啊，你放了这么一首歌曲、啊， 来自王若琳的《有你的快乐》，主要是由北京银行。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王牌推荐。 当当，又到周五了，所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最新上映的电影有哪些。 好嘞， 比如说高分治愈系动画片，我们之前预告过，叫做《犬之岛》，今天正式上映。 对，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呢是高达8.6分。 嗯， 讲的是一个小男孩为了营救自己的爱犬，来到了一个专门流放狗狗的犬之岛，然后呢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冒险的故事哈。 嗯，所以说电影是以狗的视角来拍摄的， 嗯， 让大家就是让更多的人类观众能够真正的深入到狗狗内心世界当中，而且导演据说还做了一个特别大胆的设计。 是什么？ 就是让片中的狗狗说英语，让人类说日语 啊！ 而且人类的对话是那种没有翻译的， 对， 就故意让你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这还用？你这个设定好奇怪，因为本来狗狗如果是说狗之间的汪汪的语言，对不对？ 嗯、 人类它管它说什么语言，它本来就没法沟通嘛。 嗯， 那干嘛它自己要学习得一种人类语言，发现还是不能跟人交流和沟通呢？ 所以就针对这些问题，导演是提示说，嗯，这部电影《犬之岛》不是一部、嗯。很常规的合家欢式的动画电影， 对， 不建议12岁以下的小朋友或者是观影经验不足的朋友观看。 哎，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些错位的感觉，就像刚才有的朋友说，哎，郭鹏，你要是不想来带班，你可以让思萌来吗？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啊！刚才我们以上的这个言论，完全是为了节目效果的，对不对？ 其实挺开心的了。 抬起手，摸摸我可爱的小鼻头，摇摇尾，吐舌头。屁股跟着主人走，竖起耳听口令，叫我往西我不往东，只要你张开手，会毫不犹豫跳进你怀中，直到你对我最好，从早到晚陪着我胡闹，想要大大的拥抱，天涯海角也跑不掉。想睡觉，直到你对我最好，从早到晚陪着我胡闹，想要大大的拥抱，天涯海角你跑不掉。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出自《犬之岛》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你对我最好》，是来自鬼鬼和 马达加斯加带来的一首单曲了、 嗯、 哈。 我们再来推荐一下。 好的，来自于当红的小花迪丽热巴和厉害了啊，来自于郭京飞所主演的爱情喜剧《21克拉》，同样呢也会在今天来上映了啊。 嗯、 这部电影呢讲的是一位白富美在遇到了一位号称王抠抠的省钱男之后，发生了一些爱情以及价值观之间的一种碰撞的故事啊。 哦，我们再来介绍另外一部话剧，叫做《一句顶一万句》，今天晚上呢、嗯、开始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还有这周六备受关注的潘玮柏 Alpha 创始者的演唱会，北京站的和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幽春小旭演唱会都会在明天开场。 这就厉害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呢，你看刚才说到的这两个音乐会，一个是潮流动感的这种嘻哈的感觉嘛、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清新悠扬的一些民谣，其实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些音乐了，对不对啊？ 对， 哪个对你的味道你就选择去看哪个，对不对？ 对、 啊、 当然呢明天现场我也会带领大家啊，我摇旗呐喊， 嗯， 希望能够在现场和大家一起有一个欢快的观影之旅吧。 文艺小队小队长

就像傍晚电波，虽有呢喃，换作一次春意的陪伴。娱乐最王牌，让春天的声音总在你耳畔。 欢迎回来，这就是春天一样的春风拂面。娱乐最王牌，就不知道要该怎么熬，把这个片花能熬过来，你知道吗？ 其实不用熬啊，就是确实现在春意盎然就在我们身边，而且甚至我觉得北京今年的春天走的稍微有一点点的快，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在中午感受到夏天的温度，但是呢，你看明天马上要经历一次降温的话，可能又会有点这个春还料峭的感觉了，对不对？ 对，而且大家明显能感觉到这两天气温有点升高了，所以刚才通过你的一番提醒之后，明后天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一把雨伞了。 对， 是不是？我是艾科。 我是艾科，我是郭鹏。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突然之间打一声招呼吗？ 太突然了，为什么？ 因为就是很多朋友都在平台上说这个女主持到底叫什么名字呀？ 反正有叫艾科的， 对， 还有叫艾科的。 对，我隆重介绍一下，我叫艾科啊。 是 ，no， 我叫小雪。 对， 小雪这个梗你知道吗？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前两天你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我现在哪有时间回听？你现在先跟我说一说好吗？ 就前两天我们在说这个名字的事情的时候，然后老白突然间把我的小名报出来了。 对对，你的小名叫小雪了， 所以大家现在都叫我小雪。 哦，小雪艾科，哎，听起来还挺诗意浪漫的感觉啊。 就是和白洁的这个名字刚好能够搭配到一起，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对，很白雪公主的感觉。我感觉， 而且你们的广告，你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就是你们的后台无处不在，就是哪个梗都能熬到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当中啊。 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平台留言说，老白不在，曲风立刻变成少女心了。 对。 还有朋友说，哎，我现在已经去到现场了，但是没有见到老白，并且发来了现场的图片。 哎， 很亲切啊， 是 看老白的这个面孔。 对，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大 logo 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现场已经开始排布了，对不对？包括了这个老白巨大的一张脸也在现场。 你这样说他好吗？ 没关系啦，因为这个大头像嘛，对不对哈？ 所以呢，老白今天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和大家 say hello， 就是会在现场。如果恰巧你也在附近的话，可以去PO来照片给我看一下， 打个招呼。Just like the cats on commercial life, really gotta get up out of here and go somewhere. Gotta make that move, find somebody who appreciates all the love I give. Boy, I gotta shake it off. Gotta do what's best for me, baby, and that means I gotta shake it off. By the time you get this message, it's gonna be too late. So don't bother paging me, 'cause I'll be on my way. Sit by all my diamonds and clothes, just ask your mama, she knows. You're gonna miss me, baby, hate to say I told you so. Well, at first I didn't know, but now it's clear to me. You were cheap with all your freaks and like and boss and me. So back up with Louis Vuitton, jumped in your ride and took off. You'll never ever find a girl who loves you more than me. I gotta shake it off. 'Cause my love, it ain't the same, and you keep on playing games like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I gotta shake it off. Just like the cats on commercial life, really gotta get up out of here and go somewhere. I gotta shake it off. Gotta make that move, find somebody who appreciates all the love I give. Boy, I gotta shake it off. Gotta do what's best for me, baby, and that means I gotta shake it off.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it off. And the streets are just hold up, my phone's breaking up. I'ma hang up and call the machine right back. I gotta get this off of my mind. It wasn't worth my time, so leaving you behind. Yeah, 'cause I need a real love in my life. Save this recording and call. I'm never coming back home. Baby, I'm gone. Don't you know I gotta shake you off? 'Cause my love it ain't the same, and you keep on playing games like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Get up out of here and go somewhere. I gotta make that move, make that for somebody who appreciates all the love I give. Boy, I gotta shake it off. Gotta do what's best for me, baby, and that means I gotta shake it off.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便是把狂奔的起跑线，是全乡的民间记者从前，心跳正在不往天上飞，拼命追，爱冲也碎。起跑线是全乡的民间记者从前，心跳正在不往天上飞。I will say yes, I choose you. 来自孙燕姿， 跑起来！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奔赴在路上，或者说有种在健身房的感觉。 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想跳舞。我刚才其实，在直播间当中已经跳了半天了，对不对？哈， 嗯。所以呢，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或者说已经下班在路上的朋友，既可以说享受这个大好的周末，嗯、同时呢，也可以去首创奥莱的现场找一找老白究竟在哪里呢？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啊？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王牌关注。 刚才有朋友说听到那首孙燕姿的奔就会有一种蹦蹦跳跳的感觉。 对，我刚才不是跳了半天了吗？ 是，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关注一个蹦蹦跳跳的事儿。 是 由天猫和优酷联合出品的这就是街舞，明天要迎来新的一期的比赛了。而且这档节目呢是街舞类的真人秀比赛， 嗯， 是易烊千玺、罗志祥、韩庚、黄子韬担任明星队长， 对， 各自率领一支战队进行 PK， 战况可以说是相当激烈。 关注这档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啊，这档节目现在已经厮杀到了28进21的这样一个阶段、 嗯、 那本周呢这就是街舞也将开启全新的赛段了，将迎来更加残酷的复赛的第三轮强者突围赛、 嗯、 这节目当中呢刚才我们说到的21进10的这个席位的厮杀呢就更加惨了一点点了哈、 嗯、 那基本就是一半的人才能够进去，对不对？ 对。 所以呢强者突围的赛制让这个比赛本来很好看的这个状态之下呢会更加的白热化一点点啊。 啊，所以说长期关注这样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说之前的很多节目赛制是战队和战队之间对决方式。 对。 在本期强者突围赛当中呢，每支队伍的内部要淘汰掉一半的成员。 嗯。 所以说对于朝夕相处已经成为一家人的队员们来说，这个局面还是挺虐心的。 的， 算是一个内战了，就是自己内部的一个厮杀，对不对？ 嗯。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种状况呢，不但队长自己会非常虐心，连我这个观众看的我都感觉很虐心哎。 嗯。 因为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其实我非常喜欢的石头已经被淘汰了嘛， 嗯、 对不对？这一次呢，还要淘汰一半的选手，尤其是韩庚态度大师战队，上次下来就只剩两个人了，这次还要淘汰一个人，你说残酷不残酷、啊？ 就剩下那么一两个选手了吗？ 对， 毕竟比赛嘛，所以有人说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不但考验的是舞者的技术，其实也更考验舞者的心理素质。 嗯， 另外呢，这期节目呢，对于观众来说还有一个彩蛋，据说会有一个已经被淘汰的神秘舞者重返舞台， 啊、 带来一首原创的歌曲。 他歌曲嘛， 对，他会用歌声的方式来讲述自己，说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跳舞， 嗯、 喜欢跳舞或者享受跳舞的整个过程。 对， 哎，我猜想一下，现场应该比较虐心吧？ 你知道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对黄子韬去比划一些嘻哈的手势了哈。 嗯、 现在呢，又带来了自己的一些原创歌曲，真的，我觉得这个节目当中能够呈现出的内容还挺多的。 嗯、 所以呢，我特别现在想知道这位神秘的舞者是谁，包括呢21进10的结果又会是怎么样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锁定由天猫和优酷联合出品的《这就是街舞》，在今天晚上20点整，《这就是街舞》第9期的强者突围赛，精彩不容错过。另外呢，我们的天猫魔盒以及天猫魔屏在周6的20点钟也会同步播出，敬请期待啊！ 所以说好戏不容错过，我们在一首歌曲当中感受一下《这就是街舞》的燃吧。 嘿，还有很多事情没做，绚烂的世界存在那么多的诱惑 ，But I 就自为自己做个选择，用最简单的方法诠释自我。仰起头，放下所有负荷，用肢体动作让你了解我的独特。沸腾的灵魂在我体内住着，哪怕人山人海之中，你看我是最酷的那个。挑战1、2、3、4、5、6、7、8，踏上舞台那刻才能让我斗志发。嘿，让我点燃这根火把，用那光芒填满梦想现实间的落差。我的队友们都在我身旁，这时的舞姿给我最纯粹的力量，胜利的渴望在我身体蔓延滋长，相信自己就能有最大的希望。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装酷。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盲目。You say hey， 这就是街舞，我停下脚步是为了加速。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让我站在聚光灯下，你知道应该跟我说 hey， 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装酷。I say hey。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盲目。You say hey， 这就是街舞，我停下脚步是为了加速。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当我站在聚光灯下，你知道应该跟我说 hey。 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鲜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我来，我们在关注一些香港老电影的同时呢，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位不一样的英雄存在。 对， 比如说特别喜欢看漫威的朋友，一定会有一个漫威英雄活在自己的心中。 你的漫威英雄是谁？ 美国队长 啊。你是美国队长，因为肌肉特别特别发达，而且长得很帅，对不对？ 对，很多人都会选择 小罗伯特·唐尼所扮演的钢铁侠了哈。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关注一个事儿，就是备受期待的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即将会在5月11号在中国正式上映。 对，这部电影呢，集结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钢铁侠以及蜘蛛侠、雷神、绿巨人、黑寡妇、美国队长、星爵、奇异博士等等10多位的漫威的超级英雄，也号称是在2018年最值得大家期待的好莱坞的大片了哈。 好期待！而且呢，说鉴于中国电影市场的吸金能力，漫威也是非常重视这部电影在中国的宣发，并且呢派出了钢铁侠，就你喜欢的小罗伯特·唐尼， 对， 还有抖森，知道是谁吗？ 我知道呀，汤姆希德克勒斯顿呐、 啊， 对不对、 啊？还有蜘蛛侠， 对，汤姆霍兰德， 还有绿巨人等等等等， 麦克鲁法德 上海 啊。 对，昨天呢，他们也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发布会，而且晚上据说在上海迪士尼举办了影迷见面会。 对，但是啊，这个事儿有个但是、这次见面会呢，引起了中国漫威粉丝的强烈不满 啊。 为什么呢？因为主演还没讲几句话呢，主办方呢就放出了，比如说这个陈奕迅以及张杰以及张靓颖和容祖儿等歌手的这样的一些表演，对不对啊？ 作为这个穿插嘛， 对， 是不是？ 他让这个发布会变成一场小型的拼盘演唱会，其实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也算是给大家来助助阵了。但是让粉丝最不满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呢？ 在主持人的活动过程当中，让小罗伯特·唐尼等演员靠边站，他用的原话是啊、，Robert, can you step aside？ 就是你能不能靠边站一下？然后呢，以让歌手们一展歌喉。你知道这场演唱会的主角，或者是这说错了，这场发布会的主角应该是几位超级英雄来的，对不对？ 是，他们怎么能站在旁边默默鼓掌呢？ 对啊， 对不对？最后据说在合影的时候，几位歌手站在了 C 位， 就中间的位置嘛。 对，而抖森、绿巨人还有钢铁侠反而站在了合影最外围。拜托，那是抖森呢、 是超级万人迷的抖森，对不对？ 虽然说他们可能在昨天的那一场的现场站在了不是很中心的位置，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重温一下，这些巨人们、英雄们在我们心中的位置。 好 ，I'm alive。来自 Shydown， 有人会觉得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现场的见面会可能会有点喧宾夺主的意思啊。 是， 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来重温了一遍复联当中的一个很燃的电影画面， 为英雄来证明。 对 ，I'm alive。有人可能会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复仇者联盟》当中的一些电影画面，也有人会因为这首歌曲的本身而喜欢。不管怎么样，喜欢就好。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今天老白不是不在啊，也不是出去玩了，他是去了首创奥莱的现场，所以如果在附近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到现场， 对， 拍一些照片发送到白宅粉，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在后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你的照片哈， 嗯， 而且呢，今天呢，老白在现场有一个巨幅的头像已经挂在那边了，而且现场是春意盎然，一派欣欣向荣的样子，对不对？ 对，我已经看到了现场的照片。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到了，看到说哎，舞台上怎么没有人，稍安勿躁、可能老白正在赶赴现场，或者说正在后台准备的过程中。 对，而且呢，我们今天在整个的节目当中，一会儿大家也可以在电波当中来听到老白在现场的一些声音和话、画面看不到，只能听到声音了，对不对？ 对，哎，据说某一个平台好像在进行直播呢， 是吗？ 所以呢，我们稍后的一个小时完全交给老白了。 好， 如果想参与白给一百块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去现场啊。 When I was a little bitty baby, my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cradle in them old cotton field back home. It was down in Louisiana, just about a mile from Texarkana in them old cotton field back home. Now when them 我怎么看到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照片了呢？ 是，而且照片当中，我觉得哎，到处都是有鲜花洋溢的感觉，对不对哈？ 对，所以呢，稍后的一个小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坐在虽然坐在直播间里没有赶往现场，还是希望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老白这个在现场和大家一起玩乐的样子。好好，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有空赶快去首创奥莱来。现场来看看老白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哈？ 照片发送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啊。

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你知道到每年春天的时候，我总会推荐一些春意盎然的歌给大家。许巍的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人的心里会油然而生一种幸福感，就像此时此刻我们在北京首创奥莱，当刚才炎热的这个气温渐渐的在此时因为一阵凉风觉得有一些清爽的时候，这首歌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以及在我们的现场，在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就这样响起了。无论你是不是听过这首歌，无论你是不是会唱这首歌，就在刚才那一个瞬间，春天的气息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所以我很高兴，其实今天又来到这儿，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些熟悉的朋友，有一些远道而来的特别赶到我们北京首创奥莱的这些好朋友们啊，也有很多我们的 FM 九七四的娱乐最王牌的听友们，你们听到我们的介绍，听到我们的预告，今天特别到现场，我要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你知道，在2012年的六月，北京首创奥莱开始筹备，这个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艰辛的往事，然后在第二年5月1号的时候，我们当时正式开业了，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年的光阴了。我们在想说人生有多少个五年，每一个五年可能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有自己的一些酸甜苦辣的故事，而其实对于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来说，每一年我们都会去提出一个引领我们的奥莱营销发展方向的独到的观念。就今天所有在北京首创奥莱的朋友们，你们应该都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的用心。我们其实从最初的购物中心这样的一个推广模式，加奥特莱斯的促销模式，到消费者引导我们的这种微旅游的时代，再到打造景观式有质量增长的奥特莱斯，北京首创奥莱前进的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如今我们是以每年 30% 的增速领跑了整个行业，去年我们更是荣获了全国奥莱销售前3甲、全国奥莱销售增速前10、全国奥莱销售评效前10。北京首创奥莱的出色运营，也是为我们的奥莱的本土化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探索了一条成功之路。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应该说是我们迎来5周岁生日的这样一个狂欢的时刻，我们又一次相聚在这里了。店庆5周年，我们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活动，现场的朋友们请你们听好这些优惠的活动啊！当然我们收音机前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也要听好，这段时间可以来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好好的逛一逛。即日起至4月28号，购500元赠店庆礼品，购1000元赠200元的代金券。4月30号到5月1号，36小时不打烊，哎，又有地儿来了哈。然后满880元会送500元的现金券，全场5折封顶，再送泰国游。另外呢，小朋友们可以记清楚啊，家长们记清楚啊，我们有精彩的儿童剧会上演，而对于很多的这个大朋友来说啊，还有维密秀要亲情的奉献啊。现场的朋友还有正在收听我们 FM 九七四的朋友，请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5周年店庆的大力的促销活动。刚才我说了5年的时间，今天我可能会话比较多啊，因为是现场的广播版。你知道平时我们都是坐在直播间里面，在那个空间里面然后说话的，今天到现场来说话，你们都可以看着我，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我心里面感动的情绪，因为在这5年当中，其实太多次的来到北京首创奥莱了啊！我们有非洲风情节、荷兰风情节，那些时间点，现在在我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刻度，1800多天，你知道，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记忆当中，可能也会留下很多的回忆。但是每一天，如果你来到北京首创奥莱的话，你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优美的环境。当然，在这5年当中，所有的北京首创奥莱人，也是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努力的工作。转瞬5年时间过去了。现在其实现场有很多的我们北京首创奥莱的员工朋友们，这些同事们啊，开业就在这儿工作，然后就看着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这么一步一步的成长着，见证着一个一个的新高的业绩，同时我们一起共同的去成长。下面我们请所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和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和北京首创奥莱的不解情缘。我们来听一段音频。 坐落于北京西南的北京首创奥特莱斯，是京西地区首家，也是目前中国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奥特莱斯综合体。在短短的5年里，取得了众多骄人的业绩， 这成绩的背后是无数北京首创奥莱员工的辛苦付出，他们是奥莱的灵魂，他们是北京首创奥莱人。 我是北京首创奥莱的一名保洁员，我在这儿已经工作了五年了。每天啊，我要擦洗500平米，五年来一共清洁出9万平米，我无怨无悔。 我是北京首创奥莱的一名保安，每天我要走25000多步，五年相当于绕地球走了2圈，我感到无比自豪。 我是北京首创奥莱的一名导购员，每天我要道出近千句欢迎光临、谢谢、再见，五年一共说了182万句。这些话我们已经说了五年，并且还有下一个五年，再下一个五年。 我是北京首创奥莱的一名楼层主管，五年了，北京首创奥莱的每一寸土地我都用脚丈量过，北京首创奥莱的每一个栏杆我都抚摸过。在这里预祝北京首创奥莱5周年生日快乐，祝北京首创奥莱蒸蒸日上，5周年大卖。 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身处什么样的职位，他们都怀揣着对北京首创奥莱的无比热爱。 我爱北京首创奥莱， 我爱北京首创奥莱， 我爱北京首创奥莱， 我爱北京首创奥莱。 是的，我爱北京首创奥莱，朴实的言语，艰辛的付出，都源于他们在北京首创奥莱。他们是奥莱人，北京首创奥莱，我们在一起。 好的，接下来哎，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一个音频的共同的一个贡献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喊一句话，我爱北京首创奥莱。所有的在这个城市甚至在通过网络收听节目的朋友，所有人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喊一嗓子好吗？来，我来喊321，我们一起来喊我爱北京首创奥莱好不好？来，321，谢谢你们，谢谢。今天我们其实也请到了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的两位工作人员，也要让他们上台来跟大家来见见面。而所有正在听到或者是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欢迎你们及时加入我们。如果在路上在附近，京港澳高速19B 出口啊，很近啊，就可以过来。那如果你们现在已经在现场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舞台跟前来。我们接下来请到我们的这两位可爱的北京首创奥莱人来，有请。请大家来见见面啊！你好，你好，你好。今天这是直面我们的各位消费者啊，两位。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啊，就是你们对于这一次我们5周年这一次算是我们的生日的一个狂欢季的这么一个感受，我先来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我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京首创奥特莱斯安保部安保专业经理，我叫郭瑞。 你好，郭经理。其实我们都知道呢，在我们的商业运营当中，安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对不对啊？您作为安保部的这专业的一个经理，有什么工作的心得，简单的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嘞，给大家简单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吧。 好。 我已经在北京首创奥莱这个大家庭已经生活工作已经5年了，可以说是陪伴的首创奥莱我们一起成长。我们已经经历了100多个大小的节日，其中呢也有有小的长假36小时的不打烊，还有60像国庆节60小时不打烊的这样的重大型的活动。在此期间呢，我们每天要迎接客流将近3万人余次。然后呢车流呢大概其呢是在5000余次左右，甚至可能在高峰上会更多。我们在每一次的这个节日期间一定要注意，一个是注意人流的这个安全，更重要的是对于每一辆来前往我们的这个车厂的这个车流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在重大的活动之前呢，我们安保部呢要做很多的一些预案，确保呢到这个车流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指挥，包括过了节以后呢，我们这个在总结有些不足的地方，更好的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这里边呢，我也向各位的这个顾客，我也很自豪的代表安保部说一句，我们5年时间，安保部做到了为北京首创奥莱保驾护航， 未发生一起重大的这个安全隐患事故，所以呢，我代表北京首创奥莱安保部，也感谢各位顾客，然后来首创奥莱来购物，啊， 好，今天啊，或者说我们现在正在为北京首创奥莱5周岁，我们算是庆生啊，有没有什么想要对他说的？ 当然有，刚才我也说了，我也很庆幸能够加入北京首创奥莱这个大的家庭。 是， 首先呢，我要祝我们首创奥莱5周年5岁生日快乐。嗯，最后呢，也祝愿北京首创奥莱5一店庆能够大卖。谢谢大家。 好，谢谢郭经理，谢谢。好了，现在轮到您了，您现在跟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首创奥莱招商运营部 C 区经理刘倩。 好的。哎，我刚才就是想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大家大概加入北京首创奥莱的时间，您大概入职了多久？ 6年。 六年，就还没开业就已经来了是吗？ 是的，我是在2012年入职北京首创奥莱，全程参与了它的筹备期，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北京首创奥特莱斯，终于在2013年5月1日正式对外营业了。嗯。开业当天的盛况现在还历历在目， 还记得。 对，一转眼5年过去了。北京首创奥莱呢，就像是我们的孩子，每天看着他茁壮成长，满心欢喜。北京首创奥莱又像是我们的母亲，非常感谢给我们这个平台，让我们能一展身手。在所有同事的努力下，在消费者朋友们的认可和支持下，北京首创奥莱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样的辉煌。 那其实在我们北京首创奥莱5周岁啊，这5周年店庆来到的时候，您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广播里面，在 FM974大声的说些什么，好不好？ 说实话此刻非常激动，作为北京首创的北京首创奥莱的老员工，我非常感恩能够有机会与北京首创奥莱共同成长。同时呢，我也代表北京首创奥莱2000多名导购员和100余位的商管员工，非常感谢消费者朋友的厚爱。北京在这个北京首创奥莱5周年生日之际，祝福北京首创奥莱5周岁生日快乐，也祝愿北京首创奥莱蒸蒸日上，再创佳绩。 好，谢谢，再次要感谢二位，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这么优秀的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的员工和我们分享了，特别是在我们的广播里面也分享了他们的和北京首创奥莱的情缘故事。当然像这样子的我们北京首创奥莱的优秀的员工和我们的同事真是非常非常多，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平凡的默默的奉献，才有了如今我们的辉煌和成绩啊。接下来这段你们一定要听好，因为又到了我出题的时间了啊，听好了啊。下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部分的北京首创奥莱店庆的促销活动，待会儿人人都有机会来参与我们的问答。即日起至4月28号，在北京首创奥莱购500元赠店庆礼品，购1000元赠200元的代金券。4月29号、5月1号10点到22点，单笔购500元赠店庆的礼品，购1000元返300元。4月29号，22点到 B 店，单笔购500元赠店庆礼品，购1000元赠500元的现金券。4月30号的10点到22点，单笔购500元赠店庆礼品。4月30号，22点至次日凌晨的2点，购1000元赠500元的现金券。5月1号，2点到 3点，单笔购880元赠500元的现金券。4月30号，22点到次日的凌晨6点，活动期间购5100元赠空气净化器。活动期间购15100元啊，赠这个汇仁的原汁机。活动期间购51000元赠泰国的旅游。5月1号，0点到 3点，各商户会推出一口价的商品，部分商品8折优惠。3点到 6点，各商户的这个商品呢是5折封顶的。好了，我刚才介绍了一部分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的这个5周年的店庆优惠活动，大家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吗？没记住啊？我相信有人记得住，是不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提问了，好吗？及时的举手回答，我们都可以看到你，好吗？来，第一题，4月29号、5月1号10点到22点，单笔购500元赠店庆礼品，购1000元返多少？错了，说200错了，谁说300？怎么感觉跟这个拍卖似的？300，对， 300元，恭喜你答对了。我们是不是有个小奖品送给他？来，特别简单啊，5月1号的2点到3点，单笔购880元赠多少现金券？先举手再回答。后面那位答对了吗？答对了，恭喜你。你看人这记性是不是？5月1号3点到6点，各商户的商品几折封顶？说五折那个，五折那个，给五折那个。对，中间这位，中间这位穿牛仔服的，哎呀，好嘞，听好了，这个机会给你啊，好不好？4月30号22点至次日凌晨6点，活动期间购15100元，可以获得什么小家电？我给你三个选项，好不好？好不好？冰箱、汇仁原汁机，二选一。这就基本上算是白送啊。好，恭喜你。好了，大家都记住啊，这些我们北京首创奥莱的优惠的活动，到时候您可以带上家人，带上好朋友，然后呢带上自己的闺蜜或者是兄弟一起来这儿，在北京首创奥莱狂欢，可以一起在这里购物哈。既然今天是我们北京广播的一个现场直播，我们可能现在所有的朋友也正在通过收音机，通过 FM97.4 在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节目，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如果你们会唱的话，也欢迎你们跟着一起唱和，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我的搭档千纯，有请。 大家好，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千纯。 好，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歌曲是 爱你不是两三天。 今天你也有很多的这个粉丝据说特别到现场来，对， 谢谢大家，主要是给你面子。 好，那就送上一首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没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我，还是想我只和寂寞做朋友？真的来合唱好吗？ 来的时候老爸还说千纯是九七四音乐广播里头皮最硬的， 对，不是 唱的不好听还要来唱， 歌吧歌吧， 没有，但是大家的掌声还有跟我一起合唱的声音真的让我非常感动，也非常契合我们五周年生日这个主题。 今天你要来，其实很多的这个你的听友也特别赶到了现场，有没有是为他来的？有没有？举下手。 没有哎。 大家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谢谢。 其实我们北京乐广每天也都在播放一些好歌，我也相信大家或多或少的都曾经在我们的北京乐广播听过我们为大家播放的这些好的音乐啊。正像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一样，在这五周年当中，五年以来其实早就已经是名声在外了。其实很多不光是住在附近的我们这些房山的长阳的朋友，其实包括北京市很多很多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啊，四九城很多人都喜欢开着车到这儿来购物。之前我们对于北京首创奥莱的一些顾客，我们也在街头做了一些即兴的一些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好不好？来，大家听一下。 女士你好。 哎，您好， 能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吗？ 可以呀。 请问您从什么地方过来？ 我们家就在这个附近住。 你是经常来首创奥莱吗？ 对，经常来，周末休息的时候我们一家子就过来逛逛。 那您感觉首创奥莱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全家人都挺喜欢来这儿，男装女装童装特别齐全，而且吧主要价格挺实惠的，一家人还都能买到自己喜欢的衣服。前一阵的那个冰雪节挺好的，孩子玩的特别开心。 您知道咱们首创奥莱马上要五周年店庆了吗？ 哟，还挺快的，都五年了呀，那我们肯定得带孩子一起过来看看。 您对首创奥莱有什么想说的吗？ 祝首创奥莱五周岁的生日快乐，希望奥莱越办越好。 两位好。两位好。 啊，您好， 请问你们经常来首创奥莱吗？ 我们来过几次。 您二位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们住西二环，早上开车过来的，这儿停车还行，挺方便的，停车场也挺大，而且还是最主要是免费的吧。 您对首创奥莱印象最深刻的、最吸引你们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边大牌挺全的，什么 Gucci 啊、Armani 啊、Coach 啊、MK 都有，我都挺喜欢的。以前都是去国外买这些品牌，现在来首创奥莱也能买到了，而且折扣还不错。 如果我告诉你们今年五一是首创奥莱五周年店庆，36小时不打烊，有多种促销活动，你们是不是有兴趣再来呢？ 哎，不错，那我们晚上可以过来 为首创奥莱五周岁生日送个祝福吧。 那我们祝首创奥莱生日快乐，大牌越来越多。 你好美女，我看您是带孩子过来的。 是啊，带孩子出来玩。 小朋友几岁啦？ 我五岁了。 你喜欢这儿吗？ 我喜欢在首创奥莱玩滑梯。 您和孩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们离得不远，从丰台那边过来的，经常带孩子过来。 您对首创奥莱的印象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环境挺好的，这儿也有不少吃饭的地儿。那个绿草坪那儿呢，孩子能在上面玩，那滑梯也是免费的。我觉得孩子挺喜欢这儿的，我也觉得这儿挺不错的。 小朋友，北京首创奥莱跟你一样都是五岁了，给首创奥莱送一个生日祝福吧。 祝北京首创奥莱五岁生日快乐。 哇哦，谢谢谢谢谢谢，可爱的小朋友也说了一句。现场这么多小朋友，我们有没有小朋友可以再复制一句的？祝北京首创奥莱五周岁生日快乐，谁可以完整的说出这句话，我们奖励一个小小礼物，好不好？来试一下好不好？有没有？来来试一句，大声点啊。 祝北京首创奥莱五岁生日快乐。 呵，嘻哈范儿啊。哟哟，好，谢谢谢谢这个小朋友，送你一个小礼物。 哎，现场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北京首创奥莱的话，无论你是在我们的舞台跟前儿，又或者说您现在正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唱生日歌送给这个可爱的温暖的地方。同时这个声音将会传到所有正在收听我们 FM974 娱乐最王牌的朋友的身边。生日歌大家会唱吧？会不会？每个人都可以大声的唱，好不好？然后我们这儿呢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伴奏啊，没关系，我觉得是不是跑调没关系啊，你看我就经常跑调，我不跟人家似的，人唱的多好啊，但是跑调没关系，真心真情真意在就足够。我们一起为北京首创奥莱唱起生日快乐歌，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唱啊，我特别喜欢现场跟所有朋友一起唱歌的感觉，像大家一起在卡拉 OK。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哎，楼上的朋友一起唱好不好？再来一遍。 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好温馨啊，是不是？我们一起感觉像大家在一起过了一个生日。其实你知道，一个地点，我们老说一个老地方，一段旧的回忆，就是有些场景可能在过去很多年之后你依然不会忘记。就像此时此刻，你来到这里，你到北京首创奥莱，你可以留意一下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家人，看一下自己的孩子，看一下你的爱人，看一下你的朋友。五年，一个五年又一个五年，在五周岁生日的时候，北京首创奥莱或多或少的也会承载着你的一些人生的回忆，或者说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放一小段这首歌，这也算是我个人送给北京首创奥莱的一个小小的礼物。这个礼物是生日礼物，我们请我们的音响老师把这首歌放送出来。我也想用这首歌祝福北京首创奥莱越来越好，这个也同样承载了我很多记忆的地方。五年的时间当中，很多次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所以就送上这首生日礼物给北京首创奥莱。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所有正在收听 FM974 娱乐最王牌的朋友，我们也来听这首歌好吗？ 心中有一束花，是我青春的那颗芽，浇过泪水，绽放着微笑，慢慢长大。陪你度过阳光和笑语，陪你走过悲伤和甜蜜。现在我将它永远种在你心房，永远有一句话，写在岁月的旅途上，用那真情雕塑的光阴让你珍藏。不管未来需要多少年，不管期盼还有多遥远，现在我将它深深刻在你心间。每个人每个生日都有礼物，如果没有昨日的知己， 听一小段啊、哦、 明天的梦依然孤独。无论你有多少个愿望，无论你有多少个梦想，我的礼物是我的心，陪着你成长。 你知道有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礼物，它可以传情达意，它可以表达我们内心想说的话，那些旋律可能在多年以后你都不会忘记。大家都在祝福北京首创奥莱生日快乐，同样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也给大家回报了丰厚的礼物，店庆促销的活动不止我刚才说的那些，还有大家仔细听好，我马上要问一轮的问题了。即日起至4月28号购500元赠店庆的礼品，购1000元赠200元代金券。4月30号22点至次日凌晨的3点，餐饮商户7折优惠， 5月1号3点到6点餐饮商户五折优惠，4月30号22点至凌晨的6点电庆狂欢夜活动期间购5100元赠空气净化器，还是活动期间购15100元赠汇仁原汁机，活动期间购51000元送泰国油。4月29号30号还有游戏大奖，整点可以参与摇一摇，最高获得200元购物卡，半点抽大奖，最高获得3000元的购物卡。4月29号到5月1号电信狂欢会员5倍积分，这么多的优惠又很好玩，无论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是正在现场的朋友，别忘了到时候来玩一玩哈。好了，又是考验大家的记忆力的时间了，答对有奖啊。来，第一题，哎，第一题准备好啊，小奖品也准备好啊。4月29号到5月1号电庆狂欢会员几倍积分，你都拿一本了，后面那个给人后面的一个啊，来，但是你记忆力特别好，厉害。5月1号3点到6点餐饮商户几折优惠，我们炒一个多少，再给你一次机会，几折几折，5月1号的3点到6点餐饮商户几折优惠，来送一个送一个。4月30号22点到次日凌晨的6点活动期间购51000元赠送什么样子的大礼，谁知道。耶，答对喽，来来来给他一个，他先小朋友先答对的啊。好，这个先生来不要走，站住，最后一题送给你，送你啊，4月29号30号半点抽大奖，最高可以获得多少元的购物卡， 3000元。 你真聪明，不是啊，你答对了来恭喜你。好吧，总之呢，我们在这个北京首创奥莱这五周年的店庆促销的活动，优惠的力度都很大，礼品也很诱人，所以别忘了听到我们的声音和看到我们的活动的朋友，别忘了来现场，说不定大奖是你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啊，一个小礼物，想参与的朋友我们还是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一起玩游戏的机会。这个游戏叫我们一起唱，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唱一首歌送给北京首创奥莱，然后呢游戏规则我先选几位朋友再说啊，五位朋友上台来，来，最好是这个我们这个家长好不好，好不好，来选五位朋友，有没有有兴趣的，来来，那你们一起来上来好不好，一起来唱啊，让妈妈带你一起来，好，来来一起来一起来，你也得一起上来，对，一位男生有没有，来来吧，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现场的朋友，有没有，现在三位，这中间这你们俩看什么呢，来赶紧，好了，来吧来吧，好了够了，五位哈，我说一下游戏规则啊，我说一下游戏规则，我们音响师播放音乐开始，我随时喊停，我随时喊停，第一位观众要接唱两句，接对了继续放，如果接唱错误了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好吗，然后就下一位继续就淘汰了啊，五人轮战，这首歌唱完最后留在台上的一位就是今天的胜利者了，我不能告诉你们是什么歌啊，接唱游戏，我们一起唱，好，音响师准备好了吗，现场的朋友也看看大家能不能试一试，或者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在听节目的同时试着接唱一下啊，来，第一首歌，从您开始好不好，好吗，从这边开始啊，啊啊啊， 永远祝福你，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 停， 怕只怕在， 好，挺好的，对，怕只怕什么，你怕什么，你怕什么，你想想这个离别的时候你怕什么， 什么什么，这个表情，看我的表情啊，怕只怕，然后这个脸上怎么了就，那哒哒哒哒哒哒，哭了，然后呢，怕只怕哭了，然后这个这句，怕只怕只怕泪水，轻轻 的滑落， 好勉强啊，这个泪掉下来的好不情愿感觉哈、啊，啊，对不对？对了哈，来，我们继续往下放。 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 应该是接下来换他了，对不对？下一位，对不对？对吧？ 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 停。 真不会。 好，淘汰。不会就淘汰了，对不对？淘汰，被淘汰了。好吧，被淘汰了。然后这么快就被淘汰了，我看你刚才那句唱的挺好啊。好吧，那我们是这还是这首歌，还是换一首好不好？换一首，这首歌好像是老歌，然后呢好像对大家来说有点难，我们换一首来看看这是什么歌。先听一下这个前奏，一首表达爱的歌，这是什么歌？ 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 停。 我和你鼓足勇气，是吗？ 不对，我想。 我想什么？ 我想你非要我说我想你，这不太合适哈。后面我就让你答后面四个字。 我想你，身不由己。 对。 我想你，身不由己。 好。 每个年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 继续啊，准备好。 我永远保护。 停。 不管风雨， 不管风雨怎么着？ 从此 不管风雨的， 不再流浪找。 答错了，还流浪呢？您都不管风雨，您还流浪啊？您好歹找把伞是不是？ 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 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 错了。那没办法，淘汰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来，一个小纪念品送给他，好吗？好，谢谢你们的参与，继续把这个歌听完啊。我们现在再换一首歌。哎，两位别查这歌了，我们换歌了啊。来，站过来，来。现在就剩下两位选手了，我们换一首歌。 还记得许多年前， 这个总归会了吧。 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五大，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 停。可当初的啊，好，好，谢谢你啊，李讲师，谢谢啊，谢谢。好，继续。 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 咱们什么意思？再来一遍是吧？想让我唱是吗？不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想让我唱吗？ 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对爱的幻想。 啊，你从哪儿开始的？好，没关系。 如果有一天我早已老去， 对不对？好像不对吧？啊？如果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这才是正确答案。Sorry。 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 感觉已经唱得老了。谢谢你的参与。还是有小礼物送上，我从这边好吗？谢谢。在音响师这个协助的这个忽悠下，最终我们所有的朋友基本都被淘汰了啊，就剩一位了。但是我们这样，我们再放一首歌，你只要完成这个挑战，我们送你一个，放个别的让孩子来。你什么意思？放小猪佩奇是吗？啊，哎，这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你放个这个别的行吗？然后就开始点歌了，放个什么行不行？这个行吗？这个会吗？ 我们哭了， 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更好遇见你，留下从此才美丽，风吹花落一柔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更好遇见你，要舍十年。 太厉害了，我都没有这个，你看我都没有打断他，所有的歌词他自己基本上都背下来了。现场的掌声在哪里？这都不送掌声吗？你太棒了，真是刚好遇见你，缓解了我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谢谢你。你叫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王子熙。 王子熙，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子熙小朋友好不好？好不好？这么小就歌词记得这么牢，长大是要跟哥哥啊、叔叔、哥哥、叔叔当同行，好不好？来，我们握一下手，谢谢你的参与。好，再见。我们送他一个大奖，好不好？哦，真的太棒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就像刚才的李玉刚的这首歌一样哈，刚好遇见你。我们遇见是不需要设计的，有可能我们不经意的就相逢了。就像刚才这个场景，在北京首创奥莱。我觉得每一天都有这些可爱的朋友到现场来，然后我也没有想到，完全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小朋友，他能够在不需要提示的情况下，我觉得比大人还要厉害，真的是记下了整首歌的歌词，这是音乐的魅力，同时，也让我们对今天的这个傍晚印象更加的深刻了。这是北京首创奥莱给我们的美好的回忆。当然，对于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来说，我们也有自己的祝贺，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也有代表对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五周年店庆发来了贺词，我们来听一下。 首创奥莱从开 业，好的， 从开业一直到现在，和我们携手合作已经五年了，在此感谢首创奥莱，祝首创奥莱五周年生日快乐，预祝我们和首创奥莱未来能携手合作，共创佳绩。 好的，谢谢。这应该是我们北京广播的台长陈晶女士发来的一个贺词啊。其实五年我们的音乐广播也见证了我们的北京首创奥莱的一路的这样的走来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我也是北京首创奥莱的成长的见证人，这期间我也参与了很多的北京首创奥莱的活动。所以其实接下来本来是说要有人采访我，对不对？让采访我一下，然后我要来借机煽情的，但是我想可能也不需要再有人来采访了，因为我自己其实有很多想要表达的内容。因为我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有非洲风情巡回展，然后14年的5月有荷兰风情节，对，然后呢17年的4月份和9月份我都来到这里，现在又站在这儿，其实又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是还好首创奥莱，北京首创奥莱还有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我们都一路同行，我们一直都在。接下来各位，结束了煽情的时间，进入广告时间，请听好。即日起至4月28号，购500元赠电庆礼品，购1000元赠200元代金券。4月29号到5月1号，北京首创奥莱电庆五周年大型狂欢活动，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礼品也很诱人哦。4月30号到5月1号36小时不打烊，满800元送500元的现金券，全场五折封顶。4月29号下午有精彩的儿童剧，晚上魔幻演出。4月30号夜间还有维密秀，哇，这个厉害了。 特别是4月30号的22点至次日凌晨6点，活动期间购5100元赠空气净化器，活动期间15100元赠汇仁原汁机，活动期间购51000元赠泰国旅游。另外，4月29号、30号整点参与摇摇，最高获得200元购物卡，半点抽大奖，最高可以获得3000元的购物卡。这样吧，我再是不是还有小礼物？我们再问1到2道题，还是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提问好吗？请各位告诉我，4月29号下午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演出？这个小朋友，恭喜你答对了，听得最仔细了哈。再问一个吧。即日起至4月28号，够多少元就可以赠店庆的礼品？500，答对。这边中间。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留给一位我们的听友，我看看有谁是我们真正的我们听友。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几点开始？后面那个朋友，恭喜你答对了，谢谢。好的，我说这个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哈，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还有时间，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再请我们的搭档给大家唱一首歌，好不好？好不好？唱一首《时间快转》，好不好？ 嗨，大家好，怎么突然给我出了这么一个题目？稍等，我找一下歌词喽。好，音乐。真的没有准备。现场如果有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如果我看到你唱得很大声，我就把我的麦克风递给你好吗？我相信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唱，当然你也可以唱得跟戴佩妮演唱会那个男嘉宾前台那个一样啊，我也会把我的话筒递给你，大家都稍稍靠前来，离我近一点好吗？来唱吧小朋友。 看窗外的风景，看天空蓝得多么熟悉，看日历一页一页死去，看季节老去，听风轻轻吹袭，听阳光笑得多么美丽，听耳边传来句句旋律，是自己声音。 副歌部分会吗？ 如果可以让现在停止不走，就不会害怕失去这秒的感动。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个梦，梦会是什么颜色？我的存在也会不同。想不通太多事情呀，就把它遗忘。时间快转，它不停地快转，旋转，我感觉旋转，失去方向，我没有方向，迷失方向，我模糊了焦点，想不通太多道理呀，就选择遗忘，就选择遗忘。 有点难，是吗？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搜索《时间快转》戴佩妮，就可以找到这首歌，然后跟我一起来唱。 看窗外的风景，看天空蓝得多么熟悉，看日历一页一页散去，看季节老去，听风轻轻。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 啦啦啦啦 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实在的心意啊，和大家在一起，我觉得每一次时间都过得特别的快，就像这首歌一样，时间快转，五年转瞬即逝了。当然，离我们真正的这个电庆的狂欢，其实也很快就来了。今天我们北京首创来的直播活动接近尾声，下周五记着，如果你们听到的话，记着下周五4月27号的晚上的6点钟，我还会到这儿来。那个时候我们会有更好玩的party 是不是？ 好像会有一个乐队，是不是？ 好像 啊，好像 计划中啊，我们现场一起， 大家留一个悬念， 对，嗨唱啊。那当然，今天没有赶过来的朋友，27号可以早一点过来。北京首创来的电庆狂欢马上开启了，在场的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也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就相约在下周五的27号的18点， 好， 好不好？最后我也送给大家一首歌， 也是真唱啊。 当然了， 大家检验一下 真唱。虽然我刚才已经说话说的现在有点摇滚嗓了 但是还是可以试着再唱一首歌。这首歌我希望不管你们会不会唱没关系，只要你们听了觉得不难听，就是我觉得最大的最满意的心意了，好不好？ 应该还可以的。 我很喜欢这首歌，叫《身边》，是无印良品的一首老歌，其实就唱到在大家身边的感觉。 我也会唱，可不可以你一起唱？ 好，来，我们一起好不好？ 大家会唱的一起唱好吗？ 我们一起唱好吗？音响可以再响一点啊。 坐在你的身边是种满足的体验，看你看的画面，过你过的时间，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 好听 好听好听好听， 这个声音突然被一瞬间拉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对， 所以呢第一次尝试这种压着老白唱的原唱的歌曲， 第一次尝试，你准备再次尝试几次吗？ 没有啊，就是听到他的唱歌现场 live 感觉效果还不错。 对， 所以呢刚才也已经看到白鸡 FM 的平台上面很多朋友去到了现场，给我们发回了很多很有爱 很暖心的照片呢。 我们也是隔着屏幕能感受到现场的热闹。 是，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我们下周再见啦。 稍后请继续关注中国歌曲排行榜。 拜拜 拜拜各位。 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身体好好锻炼，好让你觉得安全，让你记得我的优点，无论任何时间才会对我想念，非常想念。 哎，我看到有人会唱， 是有人会唱， 你会唱， 我 你可以到前面一点来，咱们一起唱。 爸爸也会唱，在哪儿呢？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坐在你的身边是种满足的体验，看你看的画面，过你过的时间，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 好棒， 分分秒秒学得清澈又珍贵，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不关心多疲。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哟，